我们接下来啊，来稍微看一下桃源这味药在古方的世界，把它大概勾勒出来的一个作用点。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活血的药，什么活血药都可以放点桃源，这种感觉是很重的。所以你说桃源是不是全身的血液都会能够破瘀啊？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古方的世界对于一个药的药性还是有它稍微严格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像是仲景方里面啊，如果你看它放桃源的一种方式，就会觉得好像桃源的这个作用的位置大概都是比较从小腹到肋骨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是厥阴肝经所经过的位置，所以才会说好像桃源在后代的这个中药的归经系统里面会说桃源其实比较主要是归肝啊，它是木头的这个木气的代表的植物。所以你说桃核承气抵当汤啊，就是小腹，小腹的有一点侧面的压痛点，那这个治疗疟疾的这个鳖甲煎丸，那它的这个里面有桃源啊，它的作用点大概是比较是邪热少阳区块。那如果是治疗肠痈的这个大黄牡丹汤的话，它是作用在这个阑尾炎的地方啊，因为一般来讲肠痈是这个盲肠炎类的东西，那也是在厥阴经的下面。至于说是什么妇人科的这个桂枝茯苓丸啊、夏玉血汤啊，那这个子宫里面的这个世界本来就会比较算到厥阴肝经的地方，就是这是桃源一般的看法之一。而另外呢，这个像是你说桃源它有没有做到肺？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扯肺的果实呢？就是因为除了这个一条肝经，甚至有一点接近少阳区块的这个地方会用到桃源，这个地方的淤血会用到桃源之外，我们中国人会另外一个地方用到桃源的就是肺部的淤血。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讲到肺痈的时候有介绍一个千金方里面的维金汤，对不对？用芦苇金煮的那个，像维金汤就有桃源，它是干嘛？要把肺部的那个脓血里面淤住的地方把它打通。所以肺脏的地方的淤血，在我们中医的这个胸腔区块的淤血是可以用桃源。像后代有一个元朝的这个王浩古吧，王海藏是吧，他的桃仁红花汤，他的那个桂枝红花汤里头加桃仁跟海蛤，而且海里面的蚌壳，他是治疗什么？治疗这个什么摔伤什么的血结胸，就如果你的这个胸腔里头有淤血的话，那也还可以用到桃仁。所以就是说桃仁的使用范围在我们中医的一个理解上呢，就是肝的区块的淤血跟肺的区块的淤血比较常用，甚至有人用力熬的话会说中张仲景虚劳篇里面的大黄直虫丸用桃仁，他也说其实这也算是桃仁入肺，因为大黄直虫丸的那个肌肤甲错啊，它的成为皮肤干容易干燥会有裂痕，那种肌肤甲错有些时候它是因为这个人有内伤淤血所以营养不良，这是一个。但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它是皮下的微血管有淤塞，所以它的这个血气没有办法润泽皮肤，像那个时候中医有些中医会说这也是桃源入肺啊，就是入皮毛的一种象征意义的这种说法。当然我们现讲到这样子啊，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还是有一些疑点存在的，比如说在妇人篇里面啊，他说这个子宫里头啊会流出这种白白的这种怪怪的东西，他说这个东西是要用矾石丸，那矾石用的是矾石，矾石丸用的是矾石跟杏仁，因为张仲景也说这是子宫里面好像有淤血还是什么的，可是那个时候他就没有用桃仁了，反而是用杏仁。所以这些东西有一些张仲景方里面有一些方剂它虽然是活血药，但是不用桃仁是很容易看出来为什么不用的，但是有一些这个破瘀血的药它不用桃仁，到今天我们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它为什么不用，像是 治疗手麻脚麻的黄芪五物汤不用桃仁，那没关系，因为它就是虚嘛啊，气血虚，所以用黄芪、桂枝什么的。那像什么治疗这种的痔疮便血的，什么当归赤豆散，但那个是有湿热嘛，所以用这个当归跟赤小豆把血液里面的湿热排出来，那也不用桃仁，这些都有道理的。那至于说像。有一个说是一个人如果隔间有淤血的话，在张仲景的书里头排这个隔间淤血什么用桔梗汤，就是用桔梗来退那个淤血，不是用桃仁。那当然隔间你也可以说它刚好在古方的世界比较不在桃仁的使用区块，那这个也是能够理解的。那至于说产后这个妇人如果产后还这个子宫啊有淤的话，那就是什么枳实芍药散。因为人如果是产后的话就不太适合再用破血的药了嘛，宁愿用枳实芍药，这些是比较好理解的。可是呢像张仲景比如说妇人更年期发热啊，张仲景说这个是子宫里面还有旧的淤血没有干净，所以用温经汤。哎，可是温经汤就没有用桃仁了，那这种为什么没有用桃仁就变成比较难以理解啊。那当然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容易理解，像仲景有一个王瓜根散或者叫土瓜根散，说一个月月经来不止一次，但这种不止一次那是月经一直太多了，对不对？那那个是主要是要修补漏洞为主啊，那不是以破瘀为主，所以不用桃仁。那至于说月经崩下来的药，那当然也不是用桃仁，像什么椒姜汤啊之类的啊，这个是止血补血为主的，或者是那个血是跟水混杂在一起，比如说一个大黄干碎汤，那那个是水加血，那就不是用桃仁来破血。那至于说有一些什么红兰花酒啊，就是红花跟酒做到一起的药，治疗身上这里那里有刺痛的那种淤血，那这个范围不在桃仁的范围，那这样子不用它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当然还是有一些疑点了，但是我现在只是以我们现在所学习的阶段大概勾勒一下古方世界用桃仁的一个范畴啊。那以我们今天要用桃仁陈气汤来讲的话，我想知道到这样子也还可以的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要讲它，就要把我们之前呢谈到的这个少阳区块的种种东西都加进来考量，而且我话要讲在前面。我今天用来解释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这个作用的一些论点，我觉得同学把它当作是某种开药的时候借用的象征符号来听一听就好了，因为那个真实的真相是什么，恐怕我们到今天除非是有一些人他已经是什么有一些超能力或者怎么样的，不然的话我想以我们现在的一般人的能力大概没有办法感知到那个真相是什么，它终究来讲是一个黑盒子。而我今天勉强的讲出的一些论点，我也觉得只是说我在开药的时候用这样的一个画面来帮助我思考开柴胡龙骨汤会比较好开，所以就是一个暂时借用的理论，它到底是不是绝对的真实，那我想我们都要很诚实的，就是我们不是超能力者，我们不能够看到人的灵魂长什么样子，所以这些理论我们暂时借用它还好用我们就用着，但是如果有人要来质疑的话，我也会觉得对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条目好了啊。他说伤寒八九日下肢啊，这又是一个误下之后造成的现象，然后这个人呢感冒被误下之后他就胸闷烦津啊，这个满字我们都是念闷的，然后小便不利，言语一身劲重不可转侧。同学看到这个主症有没有觉得有点毛毛的，就是太杂了。比如说像阳明病，如果他是人发高烧言语的话，他 通常是小便利的，对不对？因为小便通利才会把大便抽干嘛，对不对？这是一个一体的东西。可是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这个症，这个人胡说八道，可是他又小便不利，那他这个胡说八道的这个热气是哪里来的？或者说他果真是热气吗？就会让人觉得他的病因是什么？是什么？让人觉得毛不太清楚。而你说言语，通常我们都当成是热症，对不对？可是凡经这个经症，凡是热，可是经的话，有的时候是不是热症哦？像我们什么心中慌慌的心中悸，不都是阳虚吗？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个状况，以主症况来讲的话是很奇怪的啊，而且一身劲重。我们在之前大青龙汤症有讲，大青龙汤症的有一个主症条文是身重乍有轻视，就这个人全身都被这个寒气压住了，被这个风邪压住了，所以他会觉得哇身体很重，不能动这样子。那柴胡龙骨牡蛎汤哦，感冒到八九天才悟下一下，那他到底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呢？这是一个整个主症况来讲的话，会让人觉得不太容易理解。当然我想过去的医家为了理解这件事情也是花了一些功夫，但是当他们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会让人觉得有道理，但是我自己说的话就是，如果是我吃柴胡龙骨牡蛎汤的话呀，我会觉得柴胡龙骨牡蛎汤在做的事情比这些住家在讲的事情还要多。就好比说一般住家就会说，你看这个人烦，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清热的药，有大黄，有黄芩。这个人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镇心安神的药，有龙骨，有牡蛎，有千丹哦，都是很重的。这个人小便不利嘛，对不对？那小便不利的话，那当然就要用桂枝跟茯苓啦，帮助膀胱气化。而一身劲重是三阳经都被压住，这是某一派的说法，不是全部。那胸闷的话有桂枝跟茯苓也会有帮忙啊，然后这个惊吓的话，桂枝茯苓也是能够安心神的药。那胸闷的话有桂枝，但是不要芍药，等于用桂枝去芍药汤的组合。然后呢这个这样子讲着讲着，这一串的病症好像也得到一种结果，就是哦，你说胸闷对不对？胸闷的话，你把这个少阳清干净啦，这个胸胁的闷也会解啦，就是都有这样的说法存在。只是呢，以我一个身为柴胡龙骨汤的老病号的立场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其实当你在得柴胡龙骨汤症的时候啊，那些住家讲的话，你会觉得感觉很没有亲切感。因为你会觉得你病的时候的感觉不是他们说的那一套，而吃柴胡龙骨汤得到的感觉也不是他们说的那一套，所以这是一个这样，这是一个很比较玄的地方。而我们先开始在讲这一条的时候啊，我们先从一件事情讲起。同学，我们好歹也算是上过少阳篇哈，虽然同学大家都已经忘掉了，对不对？少阳篇太短了，不好玩，然后呢随便上上就上完了，对不对？然后我在少阳篇骂这个说写少阳篇的张仲景像是一个宅男，对不对？所以就大家就不太在意，然后少阳篇就结束了。但是不晓得同学有没有记得张仲景说少阳病是不可吐下的，有没有这个印象？然后他说吐下会怎么样啊？吐下会烦而惊，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张仲景他的本身对于少阳病的看法就是，如果你少阳病用了一些不适当的疗法的时候，他会有这个一些特别的症状出来。像太阳病误下，我们从前面到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了，对不对？误下之后邪气拉到哪里，所以要怎么样，对不对？邪气闷在胸口就桂枝要去芍药，让邪气怎么样了，然后要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太阳病误下，就算同学记忆已经淡了，但至少那些汤症有很多都是因为太阳误下造成的，所以我们是可以太阳误下是有一些症状，我们至少已经认识它了。可是少阳误下的这个症状烦惊 这个事情，倒是现在我们要来正式面对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点。而这一点呢，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历代的注家对于这个伤寒八九日啊，没有太多的考据。怎么想呢？你就说，因为伤寒一般传一经是六七天嘛，对不对？那到八九天的话，就是太阳经病完了，下一站要传阳明了，对不对？可是，一般注家看到这条就觉得，哎呀，不要算他阳明了，我们算他少阳好了。所以写注解的时候就写说啊，少阳病，然后遇物化物下。那为什么八九天是少阳病？对不起，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就是非常非常，就是以张仲景的写作逻辑来讲的话，柴胡龙母汤的物下，我们通常都会看成是少阳物下，而不愿意把它看成太阳物下，因为太阳物下它所产生的各种辩证，跟少阳物下的这个辩证是相当不同调性的，所以历代注家通常会把这个东西看成是少阳物下。而虽然柴胡龙母汤根本就不需要发生在感冒也可以产生这个症，但是呢，我们以一个疾病的区块来讲的话，它在逻辑上是比较接近少阳物下，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伤寒论的本身的条文能够支持到这一个方剂里面用药的地方啊，我们有几个点可以想。首先，用茯苓用桂枝大概没有什么疑惑。我之前的课也有提到过，其实我们用张仲景的桂枝，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便宜的肉桂了，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桂枝是太细的嫩尖，味道很淡。那在这个症里头啊，你如果要用桂枝，恐怕就是要去买那种一般药局便宜的肉桂，你看那种便宜肉桂就是桂的树枝那种感觉嘛，对不对？手指头粗细的。那因为这整个病症里面有关系到我们之前讲到那个陈士铎的这个祝勇汤，就是个人胆子小而吃什么药，那个药物结构。那要祝勇的话，肉桂有用，桂枝不太有用。所以柴胡龙母汤的那个症状里面，用肉桂是比较有临床意义的哦。所以开到柴胡龙母汤，我想还是用便宜的肉桂会感觉比较对一点。而这个在柴胡龙母汤这个条文之后的伤寒论，隔了两条之后，张仲景又开始讨论到火逆这件事情。火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感冒啊，要把邪气发散出来。你说用药也好，用针也好啊，你说吃桂枝汤、麻黄汤发发汗，感冒好了，这是对的。或者你用针刺哪几个穴道，然后这个人就会出一身汗就好了，这也是对的。但是基本上这个能够治感冒的汗，是用正确的药物或者正确的针法逼出来的。因为感冒往往是出了汗会好，所以一般的中国人就会有一个相反的逻辑出现了，就是感冒就要出汗，出汗感冒会好。于是像我们家里头小时候，就是我奶奶要怎么样，一看到我感冒就说来来来裹棉被，出了汗就会好了，那就出了汗也没好。就是当你感冒呢，硬给他裹棉被啊什么，就是没有用药，没有用针，然后硬把他汗逼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逼出来的汗啊，会扯歪你身体的气血。这个气血的这个扯歪的现象呢，在后面的火逆条文里面呢，最主要用的药是什么呢？是龙骨跟牡蛎。而且你会看得到它的用药配比，就是张仲景的书里面很明显看到说是血分里面的气被扯出来的比较多，然后气分的气被扯歪的比较少，所以一定是就那些方剂常常是牡蛎多龙骨少，因为牡蛎是把气收回血液里面，龙骨是把气收回整个人的轮廓里面的，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分别。所以柴胡龙骨牡蛎汤，它的龙骨跟牡蛎，你要说它是重症安神固然是有道理，但是在临床上面在用它的时候的药感呢，不如说它是让我们的元气重新归位用的啊，就是这个地方。当然你说牡蛎，龙骨牡蛎是祛痰，对不对？也对啊，就这几个层面的说法都是对的。不过就是说，如果你要单说它是重症安神，或者单说它是祛痰，就可能不太对了。就它的这个整体的运作来讲，这些层面恐怕都会有啊。柴胡龙 果牡蛎汤其实它的汤证在感冒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少阳的热气，所以它可能会有类似热入血室的言语，而且它可能会有心烦，不过它那个心烦的我们临床上的感觉，那个心烦跟热症的烦又不太一样啊。那少阳不通畅，胸中大气不够，所以会胸闷，这是一般的解释。但是实际上柴胡龙骨牡蛎汤证的胸闷也不是那个东西，就是都是有一些差别了。那至于说人被吓到以后啊，肾阳不够，膀胱气化机能不够，所以小便不利，那就是常有的事了。但那个小便不利也不一定是尿不出来，说不定是一个小时要去三四次厕所，经过屁滚尿流吧啊，就是说当你这个人处于紧张状态的时候，往往还特别多跑厕所，那这个也可以放到算到是小便不利里面的。当然小便不利本来就是苓桂剂的特质了啊，包括什么苓桂甘、苓桂枣甘汤什么的，小便不利都是主症。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接下来如果容许我用比较个人化的说法来说这个病机的话呢，就要让人就开始要讨论到这个少阳区块的意义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说中国人虽然历代一家，我们都不是很，就是都不敢明着讲这件事，但是一直以来，如果要我们说少阳三焦是什么东西，大家都会有一句话就到口边，但是不会把它讲出来，就是膜网，对不对？就是一层像膜状的东西，而这个膜网这个东西好像圈在我们人体表面的一个磁场，这个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我之前在解释少阳区块的时候，我会觉得膜网在我们中医里面形而上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形而上的什么十二经络、七经八脉之类的东西，可能是行走在膜网上的。当然奇经八脉我都还不敢讲，但是正经十二脉啊，十二条正经，就好像我们的三焦少阳三焦这个末网是一片平原，那我们的经络就是走在这些平原上面的高速公路。而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要讲形而上呢？就是因为你解剖的话你解剖不到这个东西的啊，是不是？这是一点。而另外一点是当你死掉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消失，人死掉了经脉就测量不出来了，人死掉之后你把眼珠啊什么肝啊什么心啊都还挖得到，对不对？可是这个无形的这个十二经脉会随着人死掉的时候而离开。所以我们有一个最近有一句话叫什么灵魂的重量，你没有听过吗？说是人死掉的时候会少掉20几公克，对不对？就像人死掉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东西离开你的身体，而当这个东西离开的时候，你的末网或者是你的十二经络都没有了。那这是一件事。可是我们现在是活人，我们活人要考虑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死掉的时候你会减轻20几公克，好，灵魂的重量这么多，但是当人没有死掉而人是睡着的时候，好像有一些精密测量说人在睡着的时候也会减轻掉一点点重量，当然比那20几公克是少很多了，但是睡着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个东西离开你，然后那个重量在你快要醒来的时候才会回来。那这个睡觉的时候离开你又回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不知道什么，我们随便讲一个假设好了，它可能是一个你的潜意识的灵魂。什么叫潜意识？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离开你了，然后他知道明天你会飞机失事，他也顶多托个梦给你，他也不能直接让你晓得，对不对？就是跟我们的表面意识还是有阻隔的。而我们中国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东西的呢？我想我们中国人会认为说人在睡觉的时候你的灵魂是好，你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那个部分哦，好像是会离开你的身体到某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去吃一顿饭再回来，他吃的那顿饭其实是一种比较高档的生命能， 那当他回到你的身体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生命呢灌输在你的身体里面，然后这个人他就会有一些原始本能的反应，就是男人的话是下半身会比较充血，女人的话可能是乳头的部位变得比较敏感，就是人在早上醒来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自己知道哈，就是那这个东西在中国人就会，如果是修道的人就会说这个东西叫做先天之气，所以甚至当人体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好像中国的炼丹的人会说，哦，你要赶快趁这个时候来打坐，把这个元气化为你的内力之类之类的说法，甚至这个说法它的作用点，比如说男人比较呈现在下半身，女人比较呈现在胸部。像我们之前一直都有一个事情说，哎，什么傅青主、唐荣川或者是倪海厦先生讲的，女人的月经是从奶水来的，这个东西到底是有根据没根据啊？这件事情，其实我后来回家有一天忽然想到说，你要从医家找根据，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找，但是以道教的修炼就觉得，哎，好像就这么回事。因为像道教啊，如果是要叫女人练内功的话，就会说女人练内功最好要让这个女人先回复没有月经的状态，才容易把她的能量凝聚起来变成内功。所以道家的这个女人先把月经练到没有这件事情，道家叫做斩赤龙嘛，把那条红色的龙斩掉。那这个时候她就是在乳房这边做功夫，然后变成说这个女人变成没有月经的状态。所以乳房的这个能量跟男人下体的那个东西的那个地方的能量，就是在我们的中国人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称之为液气或者是菌气啊。当然也有人这个菌是写肉字旁的啊，就是一个是老子里面用的字，一个是这个马王堆里面是吧，马王堆天下之道台里面用的字，就是让男人那里站起来的气啊。那这个那当然液气的话是孟子开始讲的，就是孟子说人在睡觉醒来的时候心地会特别好，代表这个人内心是充满着一种比较高档的能量的，然后过日常生活的时候那能量在被我们败坏掉。那后来这液气这个字呢，在道家的修炼里面也有什么吕洞宾什么液气经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说什么先天之气就是透过睡觉来到我们身上了之类的说法。而这个那老子的话或者是一些房中术的书就觉得说，这个让人早上起来的时候有这个性器官的反应的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能量，就是在谈这件事情。但我们今天不是要谈这个先天之气怎么修炼的问题，而是说当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客数离开我们的身体，我这就是假设之词哈，离开我们身体去吃那个液气的时候，去吃先天之气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躺在那边流口水打呼的身体有没有十二经络啊？还有吧，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末网跟十二经络好像是你死掉以后才会完全的瓦解消失或者说离开你，可是当你还活着的时候，即使你睡觉的时候你有一个灵魂的部分已经离开你了，可是它还是维持在你肉体上面，对不对？不然你的肉体就变成当你灵魂回来的时候发现肉体已经腐烂了，对不对？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还是要有维系肉体的存活的这个灵魂的这个磁场在那边照顾你的肉身，这是假设，这是假设的人睡觉的状态。而当我们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那个好像灵魂的什么部分在回来身体或者离开身体的那个当下，其实就是我们人入睡的那一瞬间，或者是从睡梦到醒的那个瞬间。而那一个瞬间甚至好像有一些不知道是不是佛教还是什么的，他们修炼会叫人什么尽全力去观想那个的瞬间，或是什么如果你能够有意识的去度过这个睡眠从醒到睡的那个关卡的话，你会知道什么是生死之类，就是你知道这些东西但我都不知道啊，因为我在这之前已经意识朦胧了什么都不晓得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就用一个，因为反正我们现在都在讲假设的东西啊，所以我讲到就比较夸张，你们就原谅我。我们就假设我们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小精灵，他要出去吃东西再回来，这样的哈。那这个他出去回来的时候，就会比如说这个小精灵在回来的时候，他 要重新跟你的这个末网结合，也就是说末网这个东西呢，广义的少阳区块在讲的末网，就是把它假设成人类的灵魂如果跟人类的肉体是有连接的点的话，少阳区块所构成的这个末网就是人的灵魂跟人的肉体的交界面，这样子听得懂吗？甚至因为这样，所以才让我们中国的针灸医学有意义啊，对不对？就是当你刺激，你的针灸都下在体的表面嘛，对不对？不是吞针嘛，对不对？那这个在体表面刺这些针，怎么会改善这个心肝脾肺肾这么多里面的脏器的状况呢？当然就是假设说人是以灵魂为主，肉身为副的存在，所以你刺激灵魂的点，透过这个末网上面的这些转化的功用，可以重新现象化到你的这个有形的肉身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而这样的观点呢，我想以我们现在的西方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来说的话，首先是人类的肉体是这么大，我们现在有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度量衡，我们都知道，那人类的灵魂有多大？对不起，不知道。我们的灵魂是长什么样子，有多大，其实我们不晓得。我们只知道灵魂跟肉体的接触面是我们这个末网，这是一件事。那至于说灵魂有多大，那我们说灵魂之外还有我们的意识呢，我们的心有多大，对不起，心有多大更不知道了。因为有一些这种现代心理学的这种研究的演讲，他们说其实人的心是大到很可怕的。